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八章，邓布利多君第七十三集。 轻轻的敲门声响起，哈利转身一看，金妮、纳威、帕瓦蒂和迪安到了。 哇！ 迪安环顾四周，惊叹道：“ 这是什么地方？” 哈利开始解释，可是没等他说完，又有人进来了，他只好从头讲起。八点钟时，每个垫子上都坐了人。哈利走到门口，转动锁上的钥匙，发出令人满意的咔嗒一声，大家都安静下来看着他。赫敏仔细地在已读攻读集的书页上加上标记，把书放到了一边。哈利有点紧张。 这就是我们找到的练习场所，大家显然觉得还不错。 太妙了。 秋说，有几人小声附和。 真怪。 弗雷德皱眉打量着四周。 我们在这躲过费尔奇，乔治，你还记得吗？可那次他只是个扫帚尖。 喂，哈利，这是什么？ 迪安在后排指着窥镜和照妖镜问。 黑魔法探测器。 哈利从垫子间走了过去。 一般都用来显示附近有没有黑巫师或敌人活动，但不要太依赖这些仪器，他们可能会受到干扰。 他从裂了缝的照妖镜里看了一会儿，有隐约的人影在晃动，但都看不真切。他没再理会他。 好，我一直在考虑我们首先该干什么。 他发现一只手举了起来。 什么事，赫敏？ 我想我们应该选一个领导。 赫敏说。 哈利就是领导。 秋马上说，看他的眼光好像赫敏疯了似的。哈利心头又是一跳。 没错，但我想我们应该正式选举。 赫敏镇静地说。 这样可以正式授权给他。所以谁觉得哈利应该做我们的领导？ 全体举手，连扎卡莱斯·史密斯也举手了，尽管有点勉强。 谢谢。 哈利觉得脸上发烧。 还有什么，赫敏？ 我还觉得我们应该有个名称。 他清晰地说，手还举在空中。 这可以促进团结，加强集体精神，是不是？叫反乌姆里奇联盟行吗？ 安吉丽娜期待地问。 或者叫魔法部是笨蛋小组？ 弗雷德提议。 我想。 赫敏皱眉望着弗雷德说， 这个名称最好让人看不出我们是干什么的，这样我们可以在外面安全地提到它。防御协会？ 秋说。 简称 DA， 谁也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。嘿， DA 不错。 金妮说。 但我们把全名叫做邓布利多君吧，那可是魔法部最害怕的，对吧？ 一片低低的赞许声和笑声。 都同意 DA 吗？ 赫敏像主持人似的问，一边跪起来数人头。 大多数动议通过了。 他把签着所有人名字的羊皮纸钉到墙上，在顶端用大字通栏写道，邓布利多君。 很好。 他坐下之后，哈利说， 我们开始练习吧。我想第一个要练的是处女武器，大家知道就是缴械咒。我知道这比较基础，但我觉得它确实有用。 拜托。 扎卡赖斯·史密斯抱着胳膊翻了翻白眼说， 我想处女武器对神秘人不起作用吧。 我对他用过。 哈利平静地说， 就在六月份，他救了我的命。 史密斯呆呆地张着嘴巴，屋里鸦雀无声。 但如果你不屑于练他，可以离开。 哈利说。史密斯没有动，其他人也都没动。 好。 这么多的目光集中在哈利身上，他的嘴有点发干。 我想我们应该分成两人一组进行练习。 发指示的感觉很怪，而看到指示被执行的感觉更怪。大家立刻站起来，两两结队。可以想见，纳威落了单。 你可以跟我练。 哈利对他说。 好，听我数到三。一二三。 武器！ 屋里顿时响起一片除你武器的叫喊声，魔杖四处乱飞，打偏了的咒语击中架子上的书籍，一本本的书飞到了空中。哈利身手快，纳威的魔杖旋转着飞出去，撞到天花板上，火星四溅，然后当啷一声落到书架顶上。哈利用召唤咒把它收了回来。他看看周围，感到从基本功练起是对的。许多咒语用得乱七八糟，不少人根本不能解除对手的武器，只能逼着他们往后跳几步或畏缩一下。无力的咒语从他们头上呼啸飞过。 除你武器！ 纳威喝道。哈利猝不及防，魔杖脱手飞出。 我成功了！ 纳威欢喜地说。 以前从来没有，我成功了！ 不错， 哈利鼓励地说，决定不止出在真正搏斗时，对手不可能看着别处，魔杖松松握在一边。 纳威，你能不能轮流跟罗恩和赫米练一会儿？我随便走走，看看大家练得怎么样。 哈利走到屋子中央，扎卡莱斯·史密斯出了很奇怪的情况。每次他张嘴要解除安东尼·戈德斯坦的武器时，自己的魔杖却飞了出去，而安东尼好像并没有发声。但哈利没多久就解开了谜团。弗雷德和乔治离史密斯不远，两人轮流用魔杖指着他的后背。 对不起，哈利。 看到哈利的目光，乔治忙说：“ 没忍住。” 哈利走了一圈，努力纠正做错的人。金妮和迈克尔·科纳一组，他做得很好。迈克尔要么是水平很差，要么是不肯对金妮念这个咒语。厄尼·麦克米兰不必要地挥舞着魔杖，使得对方有时间进行防御。克里维兄弟很热情，但技术不稳定，附近架子上飞起的书大都是他们的功劳。罗纳·洛夫古德也是反复无常，有时能让贾斯汀分裂里的魔杖旋转着飞出，其他时候则只是让他的头发竖了起来。 好了，停！ 哈利喊道。 停！停！ 哎呀，我需要一个口哨。 他这样一想，便马上在最近的一排书上发现了一个。他抓起口哨使劲一吹，大家都垂下了魔杖。 练得不错， 哈利说。 但还有应该改进的地方。 扎卡莱斯·史密斯瞪着他。 我们再来。 他又开始在屋里巡视，不时停下来提提意见。大家的技术渐渐改善，他起先避免走进秋和他的朋友，但巡视两圈之后，他觉得不能再忽略他们了。他走近时，秋慌乱地说：“ 除你武艺，不是，除你火器。对不起，玛丽埃塔。” 他那全发朋友的袖子着火了。玛丽埃塔用自己的魔杖把火扑灭，然后瞪着哈利，好像是他的错似的。 你让我紧张了，我原来做得挺好的。 秋懊丧地说。 很不错。 哈利撒谎道，但看到秋扬起眉毛，忙又改口说。 不，很糟糕。但我知道你能做好，我在那边看到。 秋笑了起来。玛丽埃塔酸溜溜地看着他们俩，扭身走了。 别管他， 秋小声说。 他不大想来，是我托他来的。他父母不许他做触犯乌姆里奇的事情，你知道他妈妈在部里工作。 那你父母呢？ 哈利问。 他们也不让我跟乌姆里奇作对， 秋说，骄傲地挺直了身躯。 但如果他们以为在塞德里克的事之后我还会不抵抗神秘人。 他没有说下去，神情显得有些迷茫。两人尴尬地沉默了一阵子。泰瑞布特的魔杖从哈利耳边呼啸而过，重重地打在艾利亚斯平内特的鼻子上。 我爸爸非常支持反魔法部的行动。 卢纳洛夫古德在哈利身后自豪地说。他显然偷听了他们的谈话。贾斯廷分裂里在努力挣脱裹到他头上的袍子。 他总说他相信福吉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我是说，看看他派人暗杀了多少妖精。当然，福吉还利用神秘事务司研制可怕的毒药，偷偷地对跟他有分歧的人下药。 还有他的阿古巴什吉特。 别问。 看到秋困惑地张开嘴巴，哈利说，秋笑了。 嘿，哈利！ 赫敏在屋子另一头喊道：“ 你看时间了吗？” 哈利低头一看手表，吃了一惊，已经9:10，他们必须马上回公共休息室了，否则可能会被费尔奇抓到，因为触犯校规受到惩罚。他一吹口哨，大家停止了叫嚷处女武器，最后几根魔杖噼里啪啦地落到了地上。 非常好， 哈利说， 但我们超过时间了，就到这里吧，下星期同一时间同一地点， 早点更好。 迪安托马斯急切地说，不少人点头赞同，但安吉丽娜忙说， 魁地奇赛季要开始了，球队也要训练， 那就下星期三晚上吧， 哈利说， 到时候再决定其他集会时间。好，我们最好赶快走。 他又抽出火点地图，仔细查看八楼有没有教师。他让大家3-4个人结伴走，然后担心地看着他们的小黑点是否安全回到了宿舍。赫奇帕奇地回到了那条也通向厨房地下室的走廊，拉文克劳地回到了城堡西面的塔楼，格兰芬多的沿八楼走廊回到了胖夫人肖像前。 真是太棒了，哈利。 赫敏说，屋里只剩下了他、哈利和罗恩。 是啊， 罗恩热烈地说。他们溜出门去，看着那扇门在身后重新变成石头。 哈利，你看到我让赫敏的魔杖脱手了吗？ 只有一次。 赫敏像被刺了一下。 我胜你的次数多得多。 不止一次，我胜了你至少3次。 如果你算上自己绊了一跤把我魔杖撞掉的那次。 他们一路吵回了公共休息室，但哈利没有听，他还在看火点地图，同时回想着秋说的他让他紧张的那句话。